木之山里的蘑菇香，他却不肯尝一尝。看到赶集的那一天，快快背到集市上，换上一把小镰刀，再换上几块棒棒糖，和大小伙伴一起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。Say no.